很多技术人在最开始工作的时候呢，都会有一种误解，做技术主要的工作是要和计算机打交道，而不是和人打交道。只要技术足够牛，不用考虑太多其他的事情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大部分人的看法也有了很大的改变。好的技术一定是从公司的状况出发，最新的最先进的技术不一定就是最合适的技术，最合适的技术才是最有价值的技术。作为技术领导者，又该如何去把握呢？我们就这个问题采访了几位技术负责人。华夏金融 CEO 前宜人贷 CTO 段念表示，在我看来，技术本身是为业务支撑服务的，换句话说，技术所有的价值最终都要通过业务结果来呈现的。我不认为技术可以独立于业务之外去体现它的价值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，所有对于业务有好处的可能，我们都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尝试。当然对于技术呢，我的另一个观点是，所有重复的事情都应该被具体的程序化的方式所替代。所以我一直试图找到一个平衡，一方面技术是为业务支撑提供服务的，但技术人应该 do smart things， 应该用聪明的方法做事情，而不只是作为业务的一个实现手段。一个好的管理者首先应该面向目标，这意味着他不会关注太多范围界限，而是奔着把这件事情的结果给搞定。所谓目标呢，可以用简单的整个公司层面的目标来解决，但同时它也需要落地。每一个团队和个人都需要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，这个目标并不是一定要去改变什么，但需要始终在组织中间做一个清晰的传递，让大家都清楚。另外，面向目标也就意味着整个组织的绩效管理、晋升体系等方面都需要与之强烈挂钩。融云 CTO 杨攀表示，我在微软有一段工作的经历，微软给团队的定位呢，就是三个角色，产品、研发和测试。但实际上，微软的团队模型中，这三个角色呢，是互相交叉的，要求你每个角色都要懂其他角色的东西。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，都应该站在其他角色、其他知识领域上去考虑这个问题。当你能做到这样的时候呢，你在这个团队中就会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角色。我觉得优秀的人都至少能达到，第一，能够清楚地认识到什么东西是对的。第二，在知道是对的情况下，愿意去把事情做得更好。我是一个特别有洁癖的人，我会要求我的团队在写中英文混杂的东西的时候，按照一定的标准去写。总的来说呢，要了解什么是正确的，认同正确的理念，愿意按正确的理念去做事情。极光推送 CTO 兼首席科学家黄鑫的观点是，无论我们是否承认，公司大了就需要划分部门，划分部门就需要有部门管理者，每个管理者一定会为自己的部门争取最大的利益，这个利益不仅仅是金钱层面的利益，还包括可控性、风险性等等。举个例子，假设我们需要做一个需要多方配合的项目，移动端会说，我们负责的就是把数据传到后端，各种逻辑转换应该后端来做。后端会说，我们负责的就是维持后端架构的稳定性，具体的业务逻辑你们来搞。数据会说，你们能不能把数据清理好再传给我，这样我集群压力小。当然，三方都有自己的理由，大家都讨厌业务复杂度，保证技术架构的纯净。很多技术人员啊，避免和其他部门产生过多的连调，这时能站在中立角度去评估分工合理性的只有 CTO。 要做到这一点，那么自然牵引出了两个必备的素质。第一，全面的技术能力，不求多深，但是可以听懂不同部门的诉求和技术方案，了解不同方案的技术难度。第二，优秀的沟通能力和说服能力，这一点无需多言。凯英网络的技术支持系统副总裁吴涛认为，除了技术与管理，技术人应该进一步用商业思维武装自己，努力去思考如何帮助公司获取利润，提升市值。新的商业模式几乎都是挖掘出来的，敏锐的商业嗅觉非常重要。我觉得最厉害的人是有理想的技术人，他们能把技术和商业结合，比如 Microsoft 的 Bill Gates、 Tesla 的 Elon Musk、 Facebook 的 Mark Zuckerberg、 小米的雷军等，那些伟大的公司都是这些有理想的、有技术背景的人创立起来的。凯英呢，是个小团队作战的公司，所有成功的产品都是靠业绩打出来的，在凯英只要做得好就可以获得相应的回报。凯英看似低调，其实2017年有超过16亿元的净利润，能够做到这个业绩的公司并不多。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呢，在于团队里有很多有互联网商业头脑的人，他们在思考如何在互联网行业里把握新的机会，机会来了就去做，然后把它迅速变大，成为公司一个新的业务。苏宁云商 IT 总部执行副总裁、 苏宁技术研究院院长向江旭认为，在创业公司呢，公司的业务需求生死存亡肯定是首要问题，那技术领导者的思维方式也要把公司的生死存亡放在第一位，不需要考虑太多的系统架构更新，但在构建系统提出方案的时候，要跟 CEO 沟通清楚各个方案的优缺点，比如采取短平快的方式，前半年一年系统可以支撑，但也许一年后要付出的代价更大，如果到时系统架构重构的话，对业务的冲击可能是现在的十倍，要把那些利弊、短中长期的利害关系跟大家沟通清楚。同时，技术领导者还要向 CEO 展示，技术不仅仅只是业务的支撑，技术还可以引领业务的发展。以电商为例，不是网站不宕机可以卖货就是一个好的电商系统，还需要研发大数据等技术，更好地理解用户，精准画像，做精准营销，做技术推送，提高转换率等等，这些都是帮助业务更好发展的。 Coding.net CTO 孙宇聪的经验是，如果一个创业公司做不到统一开发环境和研发体系的话，那么势必会造成我们研发力量的涣散，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公司事儿特别少但人特别多，因为每个人所做的事情都不通用。完全禁止创新的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作为一个公司团队必须要尝试新鲜的东西，不然难以进步。如果一个团队老用旧的东西，那他就领会不到外界的好处。举一个例子，这就和像园丁打理花园一样，你可以让花随便长，但到了一定时间一定要把长得不好的砍掉，其中选出一种或者是有限的几种一定要留住的。最终的决定呢，其实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要有这样一个决策的过程以及强有力的执行。作为 CTO 来说，我的工作呢就是抵住 CEO 的压力，每周我们要安排一些产品上的事情，也要留出一段时间来做架构上的整理、改进和统一。我需要给程序员们留出时间，创造条件来做这些长远的事情。只要把程序员聚到一起，他们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出很好的想法来，然后再把这些好的想法推广出去。欧电云创始人韩军认为，作为公司的技术一把手， CTO 一定要把握行业趋势。我觉得在行业内去看技术可能更好一些，因为对行业理解的越深，实际上你解决how的问题的能力就越高，你最好在某一个领域达到专家级的水平，这对你往水平方向扩展有很大的帮助，因为很多的方法论的都是相似的，你其实可以用在一个领域的深度去做一些思考，这对你有非常大的帮助。其次是要从客户角度思考，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儿。一是因为你的客户有很多种，如高层老板、产品经理、开发人员等，二是你还要满足客户的客户，最终的用户才是产品最终有价值的东西，不是说今天满足客户就 OK 了，我还要满足其他用户的需求，这个难度就非常高，不是简单的说今天了解我的一个客户一个想法就 OK 了，其实没有那么简单。最后呢，还要从业务角度思考，我们发现很多技术人员和业务人员的沟通啊，经常是鸡同鸭讲，完全不在同一个沟通线，技术人员理解之后出来的东西不是业务人员想要的，再做一遍又不是想要的，很多时候因为没有同样的思维逻辑，大家其实是很难沟通的，所以作为公司技术的一把手